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多云，偏北风3-4级，气温3-6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0-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6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是腊月的29，我们要辞旧迎新的时候就会回首，回首过去我们都经历了什么。那今天这本书呢，同样是关于历史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类通史》，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人类通史》这本书的编辑王立刚先生，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啊，可以叫我老王啊。这次也是非常荣幸啊，又再一次和大家能够分享一本新书。 对、上一次王老师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千面地球啊，我们了解了地球的历史，它有45.67亿年，它是这样一个年龄。那我们这本书呢叫人类通史，那人类通史讲的是一本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本书《人类通史》哈，它正好和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本《千面地球》，它其实是在内容上、在时间上是正好能接上。 嗯， 《千面地球》呢，它正好是讲到，就是从地球诞生讲到人类诞生这一段时间。 嗯， 而《人类通史》呢，正好是接着那本书，人类啊，作为一个这个人科动物人种，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从这个猿和猴里边分离出来的啊？一直进化到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也就是智人。 嗯， 这段大约几百万年的这个时间。 那其实我们是在聊人类一路走来文明之前的那段路程。 没错没错，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人类文明开始大约是在10000年之前啊，10000年以内这个时间段啊、有了文字啊，就这个东西。那么之前呢，我们一般都说是史前啊、史前阶段啊。 史前阶段，人类通史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本人类通史呢，实际上是讲人类在进入所谓的文明史和历史以前的故事。 嗯 嗯，也就是说从这个猿进化到我们这个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智人啊，就这一段时间发生的这个故事。 那这一段历史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如果要是说从这本书人类通史这本书介绍的这个时间，假如说从最初第一只猿，从猿和猴子分开那一刻，到智人产生，大约是2000万年的这个时间段。 哦， 但是如果要是说，就是说，第一只会直立行走的这个猿，就是能够站起来啊，像我们人类这样能够在这个地上走路，这个品种出现，大约是400万年前。 哦， 就是400万年间啊，可以大致判断它和人的亲缘关系是很近了啊。 哦，你看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优雅的聊天啊，聊文学、聊艺术、聊历史，但是你想想400万年前的我们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估计还看不出是我们的。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和周围的小伙伴在不停的分享这里面的知识啊，我就问我周围的同事，哎，我说我考你一道题，下列动物哪一个动物和人类是最像的？就是我们的基因重合率是最高的啊？有这样几个选项：猴、长臂猿、猩猩。 有四个例，有三个人告诉我猴啊，当然是猴了。然后我再跟他们说，哦，我说那你知道猴和猿的区别是什么吗？然后大家就有点蒙圈了啊。 对，其实这还就是挺难的，对一般人来说 是吧？因为看了书我知道，哦，猴子是有尾巴的，而猿是没有尾巴的，猩猩也没有尾巴啊。这里面有好多这样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对对对。 那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同样是一个译本。那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谁？ 这本书我们看这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啊，一个是这个 Chris 斯特林格这个人啊，还有下面还有是安德鲁啊这个人。这两个人实际上他们其实在研究或者是工作上属于是伙伴关系。 哦， 这个斯特林格呢，那他是伦敦有一个大英博物馆啊，自然博物馆，我也去过，那里面搜集了很多这个动物的化石，还有什么矿石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博物馆。那么他是那个这个自然博物馆，就是人类，就是人类，就古人类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所以他就有很多机会能够接触到很多的这种人类化石的这个标本和样品啊。当然他自己本身也参加很多这个一些重要化石和遗址的挖掘，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那么这本书我之所以这个选择哈，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斯特林格这个本人，他实际上是古人类学研究古人类进化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权威。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说一个科普作者，他实际上是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啊，一位人类学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关于人类进化的理论模型有大致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叫非洲起源论，就是所有的人类啊，猿类都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个非洲这个地方慢慢的这个扩散到世界其他各地啊，叫这个叫非洲起源论，也叫这个走出非洲。另外一个模型叫多起源论，就是说这个人类实际上是在世界多个地点啊，同时啊，或者是前后也许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异，反正是在多个地方起源的。这叫多起源论。这个主要是一些中国科学家，还有一些少数的一些西方的科学家有这种观点啊。那么这个斯林格他就是走出非洲这个模型的一个最初的提出者之一，所以在这个理论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写这样一本书，肯定我是非常想把他引进来，而且他是一位宗师级的嘛，来写这样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难得。对， 我们看大师是怎么回首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啊。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优雅的聊天啊，其实来路非常的漫长。虽然和地球的历史相比，人类只是短短的一瞬啊，但是我们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数万年数百万年的这样一个变迁。 对， 其实这本书里有一段也写到了这个时间尺度，也不妨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啊。 对， 比如说在这本书的28页，作者就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啊，他说有个通常的做法来描述深邃浩渺的地质时间，与之相比，我们居住在这个星球的时间就是弹指一瞬。我们可以把地球的历史化作24小时，或者是1周7天，或者1年。如果我们用最后一个做类比，地球开始形成可以看作是1月1号，第一个细胞出现在2月或者3月，但是第一个多细胞植物要等到10月才出现，其后是更加复杂的动物，诸如三叶虫出现在11月，一直到11月底，鱼类下颌才开始进化。第一个登上陆地的动物出现在12月，恐龙开始主宰地球出现在12月中旬，恐龙灭绝是在12月26号，之后灵长类开始出现，猴子出现于12月29号，猿类出现在12月30号。我们人类的演化在和近亲的现生物种如黑猩猩分化开之后，出现在大约12月31号。第一个现代人出现在1年的最后20分钟里面。我们人类物种征服了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时间是1年内最后一天的最后6分钟。农业开始在最后1年的最后1分钟。基督纪元大约在12月31号午夜前的最后15秒。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最后1秒。我们甚至是我们的近亲灵长类都是在演化过程中最迟的登场者。 对，这个时间表也是读了之后让人感慨万千。对，刚才你读的这一段确实是，就像我们这哥伦布到达美洲发现新大陆，其实都是最后这个1分钟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对，你看最近啊，有一个文化综艺节目叫《国家宝藏》，张丽老师主持的，他一开始问大家啊，我们有多年轻啊，大家无比自豪的在说上下5000年啊，我们觉得那就 无比漫长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放在整个的浩瀚的宇宙，放在地球的历史，放在人类演化的历史当中，人类还非常非常的年轻 啊，就是弹指一瞬间。 那我们可以让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的脉络，它在按什么样的一个顺序，大师给大家讲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 觉得这本书和其他的介绍人类进化故事的这样的书也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其他的书呢，它基本上就是只会介绍人类这个从猿开始一直到智人出现，它就会仅仅讲这么一个历程一个故事啊。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它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会告诉你就是人类学家他在建构人类的这个历史，在编织人类故事的时候，他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比方说这个测年技术吧，其实这个测年技术，这个作者在里面提到，其实有很多种，几十种啊，甚至更多。有的时候，假如说有一专家他跟你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几百万年的一块化石啊，经过这个碳十四测年，它怎么怎么着？其实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碳十四这个测年技术，它只对五万年以内的样本是有效的，超过这五万年，它的测的这个结果就不准确了。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就说这个人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是的， 没错。其实古人类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研究领域。他这里边除了这个物理手段、化学手段，还有这个气象学，是吧？古气象学，因为你要研究那个地层里面那个时代是到底是森林还是草原，还是干旱的还是湿润的。 对，包括埋葬学。 对，还有埋葬学，因为这个地层有时候它是比较规律的啊，越老的地层在下边，年轻的地层在上边。但是有时候它会地质变迁，它会把这个层打乱。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地层学、埋葬学的知识，把它重新捋明白。那么这个书的第二部分其实就和很多讲人类进化史的书是一样的，重叠的，就是它讲的是一个进化故事。就是从第一只和猴子分离出来的猿，第一只能够站起来走路的双脚行走的这一只猿，第一只这个脑容量比较接近现代人的这种猿，慢慢的这样讲过来啊，这一段是和很多这个同类的书是相似的。第三部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实际上是就是人类的这很多功能它是怎么进化出来的。这一段它其实是呈现了这个作者他编织人类故事的一个逻辑。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讲述人类故事的，实际上就是你依据不同的逻辑，你讲述这个故事的版本可能完全不一样。 是的。 比方说人类和猿猴分离进化，那首先就是你要搞清楚人类它和猿猴有什么不同。我们怎么来判断人类？ 对， 有很多标准。假如说头很大，就头相当于就是头在身体的这个比例来说，就是比其他的猿可能要大一点，比猴子要大很多。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你直立行走，还有什么肩关节、膝关节、肘关节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就是有这些标准，然后你才能够把人这个物种和猴子啊和猿给它区别开来。我们是依据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他不但给你一条鱼，他还要告诉你捕鱼的方法。 对， 授人以鱼是吧？ 对，就是我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依据了这些工具，如果你可以掌握，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想，或者说你可以比我想的更高更远。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还看到这本书里边，就是作者虽然列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考古的一些挖掘的证据啊，一些事实，但是最后在结论的地方他都是非常小心的。非常谨慎，他不会说这个地方就是百分之百的他这个结论下死了啊，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类的进化实在是太扑朔迷离了，太复杂了，所以很多结论呢就是也只是依据现在的这个认识程度而言，它是一个暂时的结论。那么可能十年后五年后又挖出一个新的这个化石，它有可能就会对以往的结论构成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挑战。 对，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啊，往往是懂得越多的人，在某一领域是专家级的人物的人，他得出那个结论相对是比较谨慎的， 非常谨慎 啊。往往是只有一知半解的人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没问题。 对， 所以知道自己不知道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深入到这本书具体的文字当中。比如说我们翻开第一章，第一章的名字叫近亲们，比较生物学的方法。第一个小标题是猩猩，我们很近很近的近亲。他前面的文字啊也颇有况味啊，你看他这么写道，我们人类作为观众看着黑猩猩是一种有趣但同时又令人不安的体验，这种感觉远比我们观看其他动物要强烈的多。 为什么这样呢？简单的说，因为黑猩猩是猿，是和人类同属于一个科。黑猩猩不仅仅是猿，也是和我们有着更密切关系的物种。它们 98% 的基因和我们一样，在行为和生物学特征方面与我们非常的相似。可能没有哪种猴子或猿经过训练之后能如此逼真地模仿人类的行为。 读这一段我还想到，就是前段时间中国不是也播放那个好莱坞的片子叫 与人猿星球 吗？对、 啊、 对，那里不是那个主角不就是一只黑猩猩吗？凯撒就是最后他服用了那个就是被注射了那个药以后，他就学会了语言，就是他的思维习惯啊，包括他的那个意识心理就很像人类了。 看他的时候就觉得，你看是不是人类进化的历史充满着偶然，如果下树的那一只是他们那一只子，也许今天我们就在笼子里了啊。 对对，其实这个动物的进化、包括人类的进化，其实确实是充满很多这个偶然性的。然后这个书里面也说哈，就整个生物的进化它都是没有方向的奇遇。 嗯 啊，比方说这个现在科学家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的祖先是猿的哈，猿在树上的，它为什么学会这个双足直立行走？ 对、啊， 按理说你在树上你不需要这个双足直立行走，攀着树枝儿、 嗯， 但是。为什么有一种古猿它进化出这种能力，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古猿居住的那片森林某一天发生了森林火灾、 哦、 一下把这个树烧光了很多， 没高枝可攀了， 对，正好下来走路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些 偶然 的事情啊。会， 那如果没有那次火也许它就不下来，或者会下得更晚。 对对对，没错。 嗯， 比方说人怎么会说话，它有可能就是在一群不会说话的古猿里边忽然生出一只小的古猿，这只小的古猿它的咽喉结构就是发生突变，我们说变异，和其他的猿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咽喉能够发出一些很复杂的声音，就是可能人类的语言就是这么产生的， 然后大家就模仿它、啊、然后慢慢就有了语言 啊。对，没错， 所以说充满了偶然啊。在这儿也不妨和大家说说和我们人类非常近的这些近亲们啊。 嗯， 比如说我们都属于人猿超科。 对，人猿超科。 那人猿超科又分为两支、 啊、 一种是长臂猿科，一种是人科。那长臂猿底下呢有长臂猿、黑冠长臂猿，还有合指猿啊，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分类了、 嗯、已经灭绝了。对， 那人猿超科的另一个就是人科了。你看人科底下就有红毛猩猩、大猩猩，然后人亚科，人亚科里头有黑猩猩、人族，黑猩猩底下黑猩猩，然后人族底下是人类。 对对对， 所以我们和黑猩猩离的是最近的， 关系非常的近啊。 这个要比大猩猩还要近。 对，人和黑猩猩，那就像作者列出，人和黑猩的基因的那个相似度的达到 98.8% 吧，还是98点几，反正是非常接近的、 嗯、对，人猿星球里的那个是黑猩猩是吧？ 对，那是黑猩猩，凯撒是黑猩猩。 大猩猩 的形体应该是黑猩猩。 大猩猩是那种很壮的那个， 就是更大，而且大猩猩它那个头部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叫 头，就有点尖儿， 对，头冠那个东西、 哦、 啊，那个东西是和黑猩猩和其他猩猩不太一样。我们看大猩，就是我们看那美国电影那个叫金刚，那个是实际上品种上是大猩猩。 大猩猩哈， 对、 嗯、 我们看那个人猿星球，那个是黑猩猩， 就是它的体型要小一点，黑猩猩 比大猩猩要小一点、 嗯、 还有那种叫什么银背大猩猩，那种大猩猩它基本不爬树，因为它太重了，有400-500斤重，它也爬不了 树，树枝子啪了啪了都掉下来了。 对，它基本是生活在那个地上。但是这种银背大猩猩或者叫高山大猩猩，它数量是比较少，好像是在乌干达的某一个国家公园里有。 嗯，其实说到这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说这个猿类的社会体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在动物里头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长臂猿它是挂在树上，我们就说叫臂跃， 对， 悠来荡去，它那胳膊特别长， 对，跟荡秋千一样，在树林里穿行的、嗯、 对。而且长臂猿呢它是一夫一妻制，就是俩人，比如说他俩是 couple 啊， 对， 他们俩大小差不多大。但是在大猩猩当中啊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黑猩猩它是一夫多妻制，你发现那黑猩猩雄性的特别大，往往要比雌性的大2倍左右，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对， 它为什么进化的那么大呀？ 就为了争夺配偶需要这么强壮的体型。 他必须得和别的那个雄猩猩 PK 啊。 对。 他要不大他哪来的媳妇儿啊。 对，根据体型、嗯、就是似乎可以做这个比较初步的判断。 对，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而且刚才您说到那个银背啊。 对。 因为比如说他娶了4-5房，就大家都生孩子了、嗯、但有生的是男孩。一开始那男孩这小猩猩是可爱的，是他的儿子。 对。 但后来当他性成熟，他的背也变成银色的时候，那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就一定要把它驱出家门， 对，踢出去啊、 嗯！ 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大猩猩社会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社会 会的复杂性有时候可以追往上追溯，追溯到一些这个新兴社会的一些特点。我们说相互的这个争斗，杀戮，还有他们讲这个等级秩序。 对， 新兴社会它是很讲等级秩序的，有头领或者什么打手、仆从啊，还有 底下小碎碎、小立本啊， 对，最底层的被统治、被压迫的那一级别，就从他们那个进食的顺序，你就能够推测出来他们的这个等级地位， 或者他精神面貌，你发现吗？ 对， 就那里头那个 leader 一定是雄赳赳、气昂昂、很霸气的啊。 对，没错。 但没有地位的都挺怂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在长臂猿和黑猩猩的进化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比如我们会注意到长臂猿和黑猩猩它有一个高齿冠，就人类现在不是这样了，而且我们的下巴也是稍微突出的。 对。 但猩猩是不一样的，你发现它上面的，尤其上面的这个牙齿是弧形的，弧度非常大，是鼓起来的啊。它当时为什么会进化成这个样子？而且我们说它的牙齿牙釉质在不断的增厚，那这种牙齿的这种改变，这种进化和它食性之间的进化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对，像古人类学家的他们在研究的时候，牙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这个素材。因为很多这个化石最后支离破碎或者是消失，大部分是不能够拼凑完整的。而牙齿是他们最经常获得的一个 化石的种类。 对，很多时候可能这一个人种就只获得它一个牙齿，或者是一个下颚或者上颚的这个化石。 对，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经常看到的化石的照片就是它的牙。 对，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齿冠和牙釉质的这个问题，其实以我们现在人类来看，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牙齿，一个是就是相比于那个黑猩猩吧，我们人类的牙齿是比较小的，然后人类的这个犬齿是不发达的。 对，谁说说，哎，它长一大虎牙。 对， 那和猩猩比，你那也是小虎牙。 对，没错，这个虎牙其实在人群当中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了， 其实是少数 人、啊，但是假如说猩猩的话，每一个都有很大的这个犬齿，我们叫做大虎牙吧。 对，就是它比较突出的那种。 没错，就是有时候人类学家他会根据这个头骨化石的这个牙齿这个形态来分析它和人的关系到底是比较亲近还是比较这个疏远。比方说你刚才你说这个齿冠，然后齿冠上面有很多很细的，像那个尖儿、有那个尖儿或鳍脊，有棱什么等等。这种就可以说明这种猿它要吃很坚硬的树叶或者是树枝所以它那个牙齿上面那个结构可以有利于它把那个草叶切碎掉。牙釉质很厚也是，就是它吃东西它要吃一些比较硬的水果呀，或者吃坚果它要把那个坚果啪的给咬开， 对， 等等，所以那个就牙釉质就是会比较厚。 对，你要吃一特厚的坚果，崩牙崩了，你说这怎么活？ 对，所以人类的牙齿实际上就是进化也比较复杂，随着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就是慢慢精细了，吃那种比较软的水果，然后吃昆虫，吃一些肉什么的， 对， 就人类牙齿就慢慢它开始退化，到最后就是人能够开始吃熟的食物，用火加工过的食物，那人的牙齿就进一步变小，牙釉质也不是那么厚了然后牙齿呢也不是那么大了， 用进废退， 没错， 和整个它摄取的食物结构是有关系的。除了这个牙齿之外，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黑猩猩、长臂猿还有我们人类三种行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但我们其实在基因上是如此的相近，比如黑猩猩是直行，这个直是一个足字旁加一个石头的石， 对，有些对手指、手背的那个地方，甚至有时候手腕它都会 支撑着 接触这个地表啊， 就是时刻告诉大家我很壮的那种感觉啊。那长臂猿就是臂越了就飘来荡去的啊，就觉得臂力特别发达。那人类它其实就站起来了，方式我靠两条腿在走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一只它要站起来呢？ 这个原因就是人类为什么会选择双足行走，这个原因就是像刚才说的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一次森林火灾也有可能是就是天气慢慢的变干旱，树与树之间的这个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了， 荡不过去了。 对，没错，他从这棵树到那棵树没办法，他只能下来走一段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也只能现在就是通过各种可能性来猜测。但是像你说的几种猿它不同的行走方式，就是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分析就怎么来确定人类的祖先，就是人有很多特征，像刚才说有很多特征，但是像人类会说话这个东西还有人类的大脑相对是比较大这些特征呢相对来出现的是比较晚的，在所有的这些人类特征里面出现的比较早的就是这个双足行走这个啊，根据化石的记录是出现比较早的，所以很多人类学家就是说 看看在这个地层里面找出一个最先能够直立行走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双足行走是意义非常重要的。 对、啊、其实我们人类啊，从飘来荡去或者是从直行开始到两条腿走路双足行走， 嗯， 其实付出的代价和改变是特别大的。书中有一章就专门写到了啊，这一章是猿与人运动的进化。我们可以分享一段文字，他说、嗯、所有的这些运动方式在动物王国都是特别的，而人类用两条腿直立行走也是如此，这被称为双足行走。也有一些哺乳动物同样喜欢用自己的双腿，例如袋鼠，不过它们是用双腿跳跃而不是行走。双足行走如此的特别，是由于这种方式使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乍一看，是使我们很容易被比我们速度更快的捕食者发现。如果有谁在海滩或者公园里遛狗，并且试着和狗比赛，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体型最小的狗，也会比我们人类跑得更快。因此，要适应直立行走这样的运动方式，人类必须要有其他的方法来抵御袭击。现在看来，直立行走应该是人类进化出的第一个，至少是第一个特征之一。适应直立行走的特征有很多，且需要全身上下所有部位的配合。头部必须在脊椎的顶端保持平衡，不能向前倾斜。脊椎进化出了弧度，从而能像弹簧一样承受压力的作用。臀部扩大，并且包裹身体的两侧，使肌肉能够更好地得到利用，来保持我们的直立姿势。腿变得更为修长，并且向内呈一定的角度，以保持重心一直位于身体的中间。而脚部则进化出了足弓，并且大拇脚趾与其他的脚趾分开，以提供额外的支撑。你看多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而且就是说这个人类的这个直立行走实际上是付出很多代价的。 对， 比方说你看这个四足行走的这个动物 啊， 他们一般不大会得什么腰肌劳损啊， 包括 什么腰椎病啊，对， 都没有 痔疮，对、嗯，因为他们这个脊椎不会承受那种压力，包括还有这个心脏的一些疾病， 嗯， 人类会有，然后一些动物四足动物他们不会有，因为人类的心脏要把这个血液 就蹦的整个的范围太大， 对，因为人这站起来这个是相当于垂直于地面， 是吗？啊、你长个2米26，你想你蹦不这么高啊？ 对，所以心脏是负担很重的， 对、 啊。但是就是说有失必有得嘛。这作者也提到了、 嗯、 人类你站起来以后你的视野很开阔 啊，所以我们就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了，是吧？ 对对， 因为我们毕竟和那些匍匐前行的那些动物不一样，我们也区别袋鼠，我们不再蹦，而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 对，而且很重要的、嗯、我觉得对女性或者因为人类是这样的一个直立的姿势、 嗯、 头呢正好是安在这个颈椎的顶端、 嗯、 它可以抵抗这个抵御这个重力的这个吸引、 哦、 这样呢就是说人的脖子呢不用长出很额外的肌肉来固定这个头。 你说现在女的都长一大粗脖子不好看是吧？ 对，没错、嗯、有很多动物它四足行走的时候你看它的颈部其实非常粗 粗壮的， 对，因为它需要以额外的肌肉来固定、嗯、把这个头给抬起来。 对，但是我们不一样，就自然承托着头哈。 对，所以我们颈部不需要额外的那种很厚的肌肉层，一个很细的脖子很漂亮嘛。 嗯，所以人类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啊，付出了很多，但是也得到了很多，因为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可以站起来了，纵然我们跑得比一只小狗还要慢啊，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整个的肌肉，我们的骨骼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但是却是质的变化啊。 对， 我们刚才说到直立行走啊，其实400万年前南方古猿就有直立行走的了、 嗯、对，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又产生了很多的分支， 对， 包括我们北京的周口店上、 啊、对，北京人啊， 嗯，但是后来这些分支又纷纷灭绝了，只有一只留了下来。讲讲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是可以说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南方古猿之前的大约1200-300万年这段时间里面，也纷纷出现了很多就古猿的化石啊，但是这个古猿的化石由于他们不能够直立行走，就他们和人类的亲缘关系很难确定。 嗯， 那么直到南方古猿被挖掘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古猿它是能够明确的知道它是直立行走的。很有意思，直立行走一个是我们是分析它的头骨的形状，还有分析它一些腿残存的这个腿骨啊髋骨的形状。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些这种猿类留下的一些脚印化石。 哦， 这个也很逗。 这个脚印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 对，就是在非洲有火山喷发，然后火山灰喷出来以后，它就铺在地上，因为火山灰是一种非常细腻的一种灰尘。 嗯， 那么所有你在上面踩的这个印记都会留下来。那个火山灰留下了这个印记以后，它变成的化石，它留的手膜或者脚膜一样，就是说特别的那个精细的结构就出现了。 其实在这本书的243页啊， 对， 就约400万年前， 对， 南方古猿阿法种两个个体在刚落下火山灰上留下了脚印啊，你看 叫莱多利脚印， 我觉得这是一对夫妻吧， 有可能 他们俩赤身裸体啊。你其实现在想，比如说你和你的爱人在那儿，他挽着你的肩，你们俩在那儿散步， 但是现在那是400万年前， 400万年前 洪荒的远古之前， 人家俩也这么散步啊， 对， 这看到的景色比我们的还美。 没错，这个我看到这个插图，当然是现在人想象的一幅插图，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怎么下半身有点像人类，就是直立行走的这个结构， 对， 但是脖子上面的那个头还是那个有点像猩猩的这个头。 对，但是他们直立了， 对， 自带头套的那感觉。 自带头套，好吧，就是感觉就是也会让你感到就是挺 穿越的， 挺穿越的。其实就是这个正好说明人类进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从猿到人，它实际上是有很多中间阶段的。 嗯， 有的时期呢，这个化石它既有猿的特点又有人的特点，就好像是人猿的混血一样， 就是一个渐进的过渡的过程。 对对对，所以这个过程400万年它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分好多时间段，然后这人类的这特征是一个一个的慢慢的出现 啊， 最后才形成我们这个样子。有一行脚印就大致就可以判断这个物种它是怎么走路的啊， 对， 它的步伐啊，步速什么步幅什么的，都可以，对，步频都可以判断出来。 嗯， 之后就是这个南方古猿它分很多很多只，那么其中有一只可能就进化出这个更高级一点，就是后来我们说叫能人， 嗯， 或者匠人。为什么这么称呼他们呢？是因为发现他们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地层里面还发现这个附近还发现了一些工具，很简单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它可以制造工具，我们称之为能人或者是匠人。 匠人啊，在之后呢，这种能人和匠人他们又继续进化之后就产生一种这个更接近现代人，就是这种人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脑容量 变大了， 变大了。因为能人和匠人可能他的脑容量是现在人的50%、60%这个样子，到直立人可能就到80%了， 嗯， 就有很明显的增加。因为我们说像北京人啊，像这个什么欧洲的海德堡人啊，这都属于直立人的这个品种之内吧。然后再之后呢，就是这直立人之后就和我们现代人就非常接近了，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祖先，就这个智人就出现，就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就在非洲出现了。 嗯， 啊，人类大致进化的一个故事，我就非常简略的浓缩在几分钟之内跟大家讲完了。 那说到这个南方古猿啊，大家可能对一个名字特别的熟悉，她叫 Lucy 啊，是一个女性。我们姑且可以说它是 雌性， 你要通俗的说，它是一只母猴啊，母猿，雌猿都可以啊。 对， 为什么 Lucy 被大家这么多次的提到 ？Lucy 呢是在东非发现的一个，现在把它归类为南方古猿的一个品种的一个古猿的化石。它也是可以直立行走的，但是就是现在的人类学家分析，就它的走路的姿势就不是像现在人这么成熟这么娴熟， 就走不了猫步啊。 它是属于可能就是人类刚刚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这种能力 啊， 所以它属于一种就是实验直立行走的阶段 啊， 它走路姿势是比较那个摇摇摆摆或者比较蹒跚的啊。但是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完整，就是这个人类这个古人类的化石很少就 这么 找到这么完整的。另外就是它确实也是比较早期的能够直立行走，确认它是直立行走的这么一个品种，那么跟人类的这个祖先的关系就是比较重要，比较亲近的啊。我就可以讲讲关于这个化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插曲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它叫 Lucy？ 对 啊，是因为就是当时在挖掘它的时候呢，现场的这个播放的就是这个挖掘人他也感到无聊，他就会播放一些音乐。 嗯， 那个音乐的名字呢，就是Beatles 乐队的一首歌叫Lucy in the Sky 还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化石命名为 Lucy。而且我还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法国的导演有一个导演很有名叫吕克贝松， 嗯， 拍过第五元素啊什么，这个片子都非常精彩。然后他前几年也拍过一部片子叫那个超体，那个讲的就是其实 也是跟人类的这个进化有关系的。里面那个女主角是那个 Scarlett 演的， Scarlett 就是她不小心误服了一种药还是什么的，然后她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人类今后几百万年要进化的这个历程，最后进化成一个就是无形无影的存在，但是又无处不在，有点像神一样了。然后她的名，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她就命名为这个 Lucy。对，所以我想这个吕克贝松或者这个编剧，他实际上是知道人类这个进化史的这个化石的名字了， 起码知道这一点哈。 对，他要把他女主角赋予一个人类进化史的一个意义。 对，其实这本书的151页啊，有 Lucy 的复原图。你这么看起来， 不要有期待太高。 Lucy 其实特别矮，她才有1.40米啊，然后长得呢，不如她的名字这么美。感兴趣可以去找来去看一看，博物馆也有她复原的那个模型，也挺好玩的。那说到这儿，咱们其实可以说，北京的周口店遗址啊，因为很多朋友也是慕名而来的，就到那儿去看一看，多少万年前这里是有人类活动的遗迹的。但是这一只它其实并没有繁衍生息下来，是吧？ 对， 断掉了。 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这个非洲起源论，还有一种多起源论。如果根据非洲起源论，就是说这个在周口店生活的这个50万年前的北京人最后是灭绝了的。但是根据多起源了呢，就是中国的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呢，这个他们是留下后代了，就变成了后来的什么山顶洞人，以及后来我们就咱们东方人的祖先，两种观点吧。 对，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我再就是多说一点，就是这两种观点的这个就是国际的这个 交锋 然后评价哈。那么就是多起源论，尤其是中国这方面，就是像中国古人类学家叫吴新志啊，他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权威，也比较资深的一位人类学家，他就认为东亚人，因为东亚人，他觉得东亚人和西方人长得太不一样了，和非洲人长得也很不一样。 对， 所以他认为就是当然也是依据于中国发现的一些这个化石，他就构建了一个连续进化的这么一个模型。他觉得你看，从元谋人到什么三峡乌江人，到这个 蓝田人 到北京人，然后到山顶洞人，他说这100多万年我们能够好像找到就这些化石的一个 连续 变化的这个轨迹。所以说我们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的后代或者是元谋人的后代。他这么坚持的。但是呢就是说大部分国际上的人类学家还是认为是非洲起源论。 对，我们走出非洲。 对，而且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这个 DNA 分析的这个证据还是比较有利于非洲起源论的。就是我们在根据这个基因的变异的这个轨迹，然后一直往回追，就发现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全能追到这个非洲的这个一些民族的这个基因上。 对， 就说明我们都是从非洲出来的。 对啊，特别有意思啊。其实这本书有一个桥段也挺好玩的。因为不同的性别的读者读一本书，他是有不同的理解，他的观点，他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在接王老师的时候，我说，这书里那个有一章说到了首府，那首府就挺好玩的。然后王老师就一愣说，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点啊。 对， 咱们可以先说首府啊。我们说他是匠人，说他后来可以制造工具，就进入比如说再后来进入旧石器时代了。最开始是利用石头嘛，把石头打磨得非常的锋利，可以作为那个矛的尖哈，可以切割一些东西。那首斧就是我们的祖先使用的一个工具。我看这书上它展示了很多，有一种啊，比如说一个特别大的首斧，它是从英格兰靠近梅登黑德这个遗址发掘出来的。你看它非常大，我觉得它得有快40公分长了。 对对，20-30斤那么重吧。 对，然后它的边缘是非常锋利的啊。 对， 就是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用价值。 对， 你不会用它去干嘛，因为它太大了不方便。 对， 但是历史上发现了这样的存在。就是拥有这个首府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古猿人，他会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种资本。就像现在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人，比如说这只猿，他就觉得自己很土豪啊。你看我会做石斧，我们家有这么大的石斧，你要想嫁给我，那你肯定是衣食无忧的啊。 是是是，这个很浪漫的一个想象。 特别好玩。那这首斧是比如说古人类学家去挖掘遗址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标志物吗？ 因为首斧它作为一种工具嘛，就刚才说你说到能人和匠人，我们怎么来确定能人和匠人，就是因为他们会制造工具。会制造一些简单的这个石斧。我想石斧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肯定它还是主要是实用性价值， 就用来切割肉啊，或者怎么样，打碎骨头啊什么的。 对。 但是后来像你说的，人类开始社会变得复杂以后吧， 嗯， 就产生了，假如首领社会地位有区分的话，会带来一些这个像你说的有一些非实用的一些东西， 对， 大首辅之类的。 对， 啊， 这是进化心理学这一章他说到的哈，他里头也特好玩，他就写到了啊。他说那个这些工具的基本形状保持了数万年没有发生改变，相当的惊人啊。我们通过现代实验已经知道首辅确实是非常好的宰杀工具，因为它相对比较锋利，在铁还没有出现之前嘛，文明之前啊，史前文明，很多时候人们把这个首辅做得特别大或者特别华丽，这使人很难相信他们是为了实用功能而造出来的。而在一些遗址出土的首辅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新，看起来他们当中有的就从来没有用过，就说明它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啊。两位研究人员已经对此独立地提出了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首辅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关乎实用的问题，而是有其社会意义，尤其是使用首辅的男性对身边潜在伴侣的吸引力，因此首辅更像是一种男士地位的象征。熟练制作首辅的能力能够成功的繁衍后代，增加筹码。 对对对，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跟那个原始人后面也讲到了，假如说再晚一点，假如像那个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他属于直立人，就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个也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人种了。他们就是把那个毛尖或者一些工具做得特别漂亮，你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么精细。还有就是人类的祖先就是在7万年前或者是更早一些，他们已经学会把这个象牙磨成很漂亮的珠子，穿成一串一串，然后和这个就死者陪葬，就放到那个作为陪葬品放到那个坟墓里边。 对，其实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已经发现了比如说关于艺术， 对， 关于文化的那种蛛丝马迹。 没错， 比如说一些石器上物品上它是有花纹的， 没错， 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雕刻的作品。 对，我们说智人就是我们这现代人这个祖先智人啊，他产生以后有一个阶段叫做创作爆炸阶段，也大约可能在7万年或者是更5万年这个阶段，就是忽然就是这个智人他们不再满足于就是基本生存了， 对， 他们有很多这个创造性的，我们说就艺术产生了， 对， 有很多这个艺术品，这里面展示了什么什么这个像那个女神维纳斯的雕像，那种小雕像，然后在象牙上雕刻的这人的脸， 对， 在山洞里绘制的各种牛啊马呀，都野兽的图像啊， 特别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啊，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那是就是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他们画出来 的东西， 而且有那种阴影的那种手法， 有立体感那种，而且那个手法线条的这种使用会让你感觉哇，这不是那个中国的这个水墨画大师就一挥而就的，因为他没有什么修改，你知道，就是一挥而就的那种， 就是写意的那种感觉， 没错，就感觉到他非常有这个绘画的那种才能和天赋， 就是艺术的那种灵性啊。 对， 所以说这本书的第五章他前面的几句话也挺好玩的，他就科学家布朗劳斯基说过，大多数动物当他们死后除了尸体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人类留下了他们思考的痕迹。在200万年前人类已经以石器工具的形式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对， 就是人类留下了他思考的痕迹。 我们刚才说就是说有这个花纹啊，图案装饰，这个可以说是艺术的一个起源，然后他还说埋葬死者，这个也是人类和动物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对吧，因为可能除了人类之外其他动物不会埋葬这个死者的， 蚂蚁不一样，你知道蚂蚁地下洞穴哈，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房间， 对， 但是它会把自己死的同伴埋在一个房间里，就都运到那儿去，也挺好玩的。 这个我还是，这个你是把我科普了一下，我还是第一次。 哎呀，我太有成就感了。 对，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 我不知道啊，因为也是看一本书给孩子讲故事，然后它是地上地下嘛，然后地下的那个蚂蚁它有好多好多的小室，比如说这个就是以后待的地儿，比如这个就是储藏食物的，然后比如说这些都是搬运工，那这一些就是把死者都搬到一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墓室， 对，有一个墓室，相当于蚂蚁的墓室， 挺逗的。刚才说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尼安德特人也进化到相当高的阶段了呢？就是他们也是知道埋葬这个死者的他不是把这个死者就暴尸荒野被那个野兽吃掉了，他们也是有埋葬的。然后我们说智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发明了埋葬死者的这种方式，而且他们还会把人的这个摆成一些固定的姿态，显然这个不是说一个很 无意识的行为，它是有意识的、 嗯、 然后还会在这个尸体上面撒一些红色的粉末、啊、 对， 做一些装饰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是宗教的起源。 嗯，人类作为我们说高等动物啊， 对， 他的情感更加的细腻， 没错，就是看出他的情感来了、 啊、就是他直立起来之后、啊、果然不一样了。 对， 动物也有情感，但人类的情感 太丰富了， 丰富 而且 他会通过很多对象来表达他的这种情感、嗯、 对，通过艺术的手段啊， 对， 不同的手段去表达。其实这本书导言的题目和最后结论的题目啊，都让人觉得很有深意。比如说导言的题目是进化是一张终极拼图， 对， 最后结论的题目是进化是没有方向的奇遇。 嗯 啊，其实这两个题目都是我们的编辑王子刚老师起的啊。我觉得他可能通读了这篇文章，花费了很多心力，除了自己的积淀之外，在这本书上又有新的理解和收获，所以他才会起这样两个题目。能说说这个题目背后你想表达什么吗？ 嗯，假如说开篇假如说这个进化是一个终极拼图啊，实际上我是觉得，其实实际上这个话是一个反话，就是说实际上进化是没有什么终极拼图的，全取决于当下目前掌握的证据啊，然后这个科学家的这个技术手段，他能够把这个图拼成什么样子，最后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第一个人类，或者是人类真正起源的那一瞬间，然后那个化石我们能不能挖到，那个真的是很难说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努力就是一点一点的来拼它， 对， 就好像是就叫什么无限循环小说，就0.33333就一直逼近那个极限，但是其实也不一定会有那一天能达到啊。这就是说终极拼图确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证据搜集起来，化石挖掘起来，自然它不会完整的把答案告诉你， 对， 只能我们人类一点一点去努力， 去拼凑、 啊、去拼啊， 去粘贴、哦、 对，就其实就跟拼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古人的化石一样，可能在这一堆化石里面这有一片那有一片、然后你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这是胳膊上的化石还是这个腿上的化石，需要非常那个耐心仔细的这个分析鉴别，慢慢的把它拼成，可能拼一具化石可能要拼几十年，就是说这个终极拼图这个词的含义。然后又说进化是没有方向的奇遇呢，就是因为一个是强调进化的偶然性，有好多这种外来的偶然的因素，突发的因素，它会改变进化的轨迹，就像我们上一次切面地球人说的，如果没有那个小行星撞到地球，那现在还是恐龙生活的这个时代呢， 对，恐龙不会灭绝呢， 对， 嗯， 然后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向，全看地球它大自然它当时怎么演变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类的演化其实还是和地球的演化联系在一起， 包括地球的历史，包括它的生命长度，其实又和太阳紧密相连啊。 对，我们人类当然就是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说相比其他动物，就是说我们至少能眼看着灾难发生， 对， 会提前预判一些灾难发生，比如说有一个小行星要来了，那恐龙它是不可能知道，只有那个小行星撞地球那一瞬间它才知道死亡的来临，而我们人类会提前10年20年或者提前50年知道啊，有个小行星要撞到地球了， 你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们会提前50年进入一种焦虑当中吗？ 对，也许会激发人类就是在这50年之内赶紧发明一些什么手段，或者移民太空，或者是这个发明什么武器之类的，把这个小行星在撞到地球之前把 改变它的轨迹 掉 啊。 对对对， 跟王老师一起做过3本书了，尤其是后2本书是《切面地球》和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人类通史》啊。您一开始就说了，女性对于这些可能不太感冒。 对。 然后王老师还举个例子啊，他和他的爱人一起去五大连池哈，你想去啪啪啪爬到玄武岩，你想看个玄武岩是什么颜色、什么质地、什么重量，你爱人说：“哎，这个玄武岩背景是黑色的，你看我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呢？”啊。 对。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作为女性读者，我们可能和男性读者思维方式不一样啊。看东西的角度不一样，但你仍然能从我们最近推荐的这2本书中找到让你心旷神怡，让你能够举头仰望星空的那种感觉啊。 对， 上次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的目光就会更远，你的视野就会更加的开阔。 这个书虽然也是很硬的一种科学知识啊，很硬的科普，但是我觉得它里边一些细节其实还是能非常让人有感触的啊。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它里边有一个地方提到，就是说在那个英国叫伯克斯格罗夫那一个地方啊，挖掘出很多这个动物的残骸啊，还有包括人类的一些工具。那么分析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 大约50万年或60万年前人类的一个屠宰场 啊、 而且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分工了，有剥皮的，有什么割肉的， 就流水线了， 对，已经有分工了。所以，哎，我觉得哇，这个你想象一下，50万年前有一堆古人坐在海边，他们已经能搞这个肉食加工厂 啊，对， 你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发现的这黑猩猩、大猩猩，没有一种动物它是可以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对， 而且他们。因为说是50-60万年前，它其实和我们人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亲缘关系。 嗯， 他们是另外一种，就是它也属于人这个属下边的，但是它和我们现在这个智人种，它不是一个种。 对，所以真的历史充满偶然。 很有意思 啊、嗯！如果他们那只没有因为一些自然的原因没有灭绝的话， 对， 人 那地球上就会出现不同的人种， 就不再是男人、女人，我们这样的人，还有那样的人、啊， 对，还有那样的人。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 嗯， 比方说。我们现在你看地球上有黑人啊、白人、什么黄人， 嗯， 哎，我们觉得哎，人种不挺丰富的吗？ 对， 挺多的。实际上从生物学上来讲，不论黑人白人，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种，就是这个智人种、其实是非常单调的。 对 啊、我们的区别其实就是在表皮上有一点区别， 骨骼呀、 黑色素有点区别 呀，或者什么的眼球的颜色呀， 对，这种差别在生物学上来说都是非常微小、非常微小的差别。然后我们里边身体构造，包括我们的心理意识、语言，实际上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种能力。 对，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共同的文化呀、艺术啊、情感啊，哈、 但是就是说，这个作者说。如果时间往前再推50000年， 嗯， 地球上就会有大约6-7种不同的人种。 哦， 在这个 就大家都直立着走，但是你和你，我和我，我们都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种。 啊、 而非洲有什么智人啊？欧洲，你到欧洲的话，能发现什么尼安德特人 啊？ 然后在这个亚洲有什么北京人，还有什么这个印尼有一个岛上正生长一种这非常奇特的小矮人，叫弗洛雷斯人 啊， 他也是一种那个史前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到达地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几种不同的人种。 对， 但这些人种慢慢的就全部灭绝，就只剩下智人种这一种。所以就是科学家他们说的比较含蓄，说的啊，可能是由于和智人竞争啊，导致他们失败。实际上，我觉得说的直接点，就是被智人给 灭了， 因为我们智人会。抢夺他们的生存的一些资源， 对， 甚至会直接闯到他们那个洞里，把他们给杀掉或者是吃掉。 哦，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是有，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道德来要求我们的祖先了。 对， 但实际上这个事实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适者生存。 对，适者生存，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残酷。 对， 嗯， 我们说一路走来有必然性啊，我们可能是那里头最强大的一个，但是又充满着偶然性。 对， 如果有一个历史的链条。断掉了，改变了， 没错， 也许我们的今天就没有我们。 对对，所以我就知道这些细节就是引发人的那个思考或者是反思，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感触的。 嗯， 尤其是里边说尼安德特人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种。 嗯， 他和他在进化史上可能我觉得太著名了，因为什么？因为挖掘了很多比较完整的尼安德特人的化石。 嗯， 甚至可能有的化石还有一些软组织存在。 哦，就是很近应该哈。 很近 现在、 可以直接从这个尼安德特人化石上提取这个 DNA 基因和人类的基因进行比对、所以他非常著名。然后他就说这个尼安德特人大约产生于40-50万年前， 嗯， 他们一直生活到大约20000年前。 就是2万年前。 对，那时候就是现代人，我们智人啊、祖先智人其实已经到了欧洲了，然后都和这个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有的时候就是说智人生活的山洞和这个尼安德特人住的山洞其实就是紧挨着。 界饼儿。 对。 邻居啊。 然后就是说他们这个我们智人祖先和尼安德特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 到底是敌对关系， 他们能不能交流。 对。然后就有很多种猜测，有很多种故事的版本，我觉得就是探讨这个故事的版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是特别有趣的。 嗯， 有的说就是尼安德特人后来被逼到一个角落里，最后就被这个智人给灭掉了、这个很悲惨的一种假设。 嗯， 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会通婚，可能会杂交。 哦，就慢慢的就把它同化了。 对、后来确实也是我们就是现在的 DNA 检测，就是在这个现代人的基因里面有3%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哦，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很能激发人想象力的一个故事。 其实人都有这样的天性，我们会问，我们来自哪儿？就像一个小孩，他问妈妈， 我是从哪儿来的？那我们已经是成人，我们依然会问，哦，我们的祖先来自哪儿？还有我们的地球它最早是哪儿？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也喜欢科普，他愿意看宇宙，所以推开科普这扇门，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输于人文，它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都非常的重要，而且都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想象力和对知识的这种热爱。 对，其实这不是读书最大的收获吗？所以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再次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今天已经是腊月的29了，在这儿要代表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祝愿王立刚老师犬年大吉，平安健康，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在新的一年里读更多的好书，有更多的收获，能够身心愉快。 对，也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知识上更有收获。 好，感谢您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年的节目我们再见。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